南朝鲜和海外的各团体、个别人士对朝鲜政府、政党和团体关于在祖国解放71周年之际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建议表示积极的响应。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下属各本部、615十四国民联代、青年联代和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等南朝鲜各界团体、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、实践615共同宣言海外方委员会美国地区委员会、欧洲地区委员会等海外同胞团体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谈话、呼吁书、举行记者会等，表示支持和欢迎我国关于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建议。